我剩一次流泪有几岁，你会对我想对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，东篱舍东枝水，远上草春风吹，留下点点泪水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难分真与假，人面多险诈，几许有共享荣华。前半水滴不分差，无知井里蛙，徒望添性价，空得意目光如麻，谁料金屋变败瓦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事莫强求。雷声风雨打，何用多惊怕？心公正白璧无瑕，行善积得最乐也。 世界太拥挤，啊，心里太空虚，哦，让我为你涂上颜色，画你的眼睛。 只想要一点幻想的自由，不让时间流逝得太快，我只想要一点快乐和自在，梦境和现实啊，别说两回事。 FM969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心，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坏的

谈昨天，经得起这世界考验，还欣赏彼此那弱点。谈恋爱许多年，留低过几张脸，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。恋爱叫我不安。 我是华仔刘德华，十二点哦，想好午餐要吃什么吗？我想好了，我想吃午餐。 制作一把小提琴需要70块木头，一根铅笔能画出一条5.6公里长的线，一个热吻可以。